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7月份的最后一天，31号星期二。按照惯例，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些朋友在职业发展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一些困惑。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说一个重磅的消息，那就是北京的积分落户指标初步审核结果已经可以查询了。北京首批积分落户数据核查阶段已经结束，从现在开始，用人单位和申请人可以登录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查看申报数据的初核结果。根据了解，北京市的积分落户工作分为申报、核查、复查、公示及落户办理四个阶段。从7月31号到9月4号是复查阶段，在这个期间呢，以配偶自有住所、在京投资企业纳税积分的需要现场审核夫妻关系证明以及投资企业的纳税情况，对合法稳定住所指标、自有住所信息、创新创业指标奖项信息、荣誉表彰指标、荣誉称号信息的初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提出一次复查的申请。因此，目前系统显示的并不是具体的分值，而是各个部门对各项指标是否有效的一个初核的结果。其中，配偶自有住所、在北京投资企业纳税情况和直住区域指标显示仍是待审核状态。申请人的最终得分需要待现场审核和复查工作全都完成之后才能够得出，预计将于4季度公布查询。对于积分指标不涉及现场审核和复查的申请人，在此期间无需任何操作，只需要等待第四季度公布积分结果就可以了。北京市积分落户服务中心特别提示，为了节约时间、简化流程，单位经办人员可以将本单位名下所有现场审核和复查申请集中一次来办理。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现场嘉宾，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现在很多人呢不想上班，但又想挣的不少，怎么办呢？他们会选择辞职，从而做自由职业。在节目一开始呢，要和大家聊一聊，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您最好还是早点睡，别干自由职业了，第二天还得上班呢。为什么要聊这样一个话题呢？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子哈，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有一位27岁的年轻人，他叫叶天宇， 对工作的要求呢，就是不想打卡上班。毕业之后呢，干了几份工作，基本上也是如此。但是呢，再干了几年之后呢，他却把工作辞了，开始了他的造字生活。造字啊，就是他要设计一些字体，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 Office Word 里面能看到的什么仿宋啊，是吧？什么宋体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字体，他也要设计自己的字体啊。那这么一干呢，还干出点成绩来了，并且呢，把他的这字体啊放到网上卖了。有的人呢，已经用上他的字体，用在自己的这种店面的装饰上面，用在一些这个广告的宣传上面啊，用他的字体，这算是比较成功的。做着做着，他发现一个人不行啊，他还招了几个小伙伴啊，于是呢，成立了他的这个工作室。哎，这是一位案例啊。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有一位女孩，她呢还没实现财务自由，就把自己的工作辞了。她喜欢干嘛呢？喜欢给人拍照片。她用业余的方式来拍照片，后来发现呢，干脆啊，把自己的这工作辞了吧。啊，这样的话省去更多的一些上班的时间，用来全心全意的投入。但是目前他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自己预想的目标。他说如果这个挣的钱还不够自己开销的话呢，那还继续回去上班吧。听完这两个案例，不知道华兴，你觉得要做一位成功的自由职业者，需要具备哪些良好的习惯和能力呢？ 自由职业的一个前提是得有一技之长。 你看他们都有。 对，就要么就设计字体，要么就拍照片，这都是一个一技之长。而且呢，这种一技之长一定是一个人就可以搞定的，一般都是一个人就可以搞定。所以比如说什么讲培训师，有好多都是自由职业嘛，就他一个人就可以搞定嘛。摄影师，然后设计师，就是这种都是有一定一技之长，并且一个人就可以搞定的，就这样的都是自由职业的一个前提条件。 那有哪些习惯是不太适合做这个自由职业呢？ 习惯是吧？那我觉得就是一开始我们会以为说有很多人是就是他的这个执行力和时间管理能力不够强。因为自由职业往往就是没有人管理了，没有人管你了嘛，就是你早上想几点起几点起，上班不上班都那么回事嘛，对吧？就是 你看很多人做自由职业一开始的冲动也是不想挤地铁，不想早起，不想加班等等。 对，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他自己如果他自己掌控管理不好自己的时间，对吧？就是一旦不干了就天天在家待着干，对吧？打游戏什么之类的，可能就是 自律能力不行，时间管理能力不行的人干不了自由职业。 对，在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但是后来我也发现啊，就是那帮自由职业那帮技能强的人，他们时间管理都不太行 啊。 就这样，他们才有创意。一般创意强的人，往往他不是那么的自律。他都是就是他往往都是， 这也不是绝对的。 对，下午2点钟起完了之后，夜里12点钟睡觉。然后对吧，然后第二天又是睡一宿，然后对吧，就是这样的，然后可能才能带给他更大的创意。就是这也是不好说哈，有好多桌子乱的人往往都是创意能力特别强并且很有才的人。所以也不是这样的。 也不是绝对的。 也不是绝对的，对。就是还是他得有一技之长，他的一技之长，其实我觉得一技之长最重要，因为他的一技之长一定是他有作品的。他有作品一定是他往里花了时间了，他愿意往里边花时间。 换句话说呢，比起自律，或者说比起时间管理更重要的是能力加坚持。 对， 就是你可以在时间管理上一团糟，但是你必须要有才，同时你还坚持在这个领域投入。 对，这样就行了， 这样就行了，是吧？如果没有这个习惯的话，你还是趁早上班去。 对，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啊，就是有的人他要是兜里没钱他就发慌，对吧？有的人呢他兜里有钱他也不知道有多少钱。就是对于贫穷或者说对于财富的这种渴求度，或者是容忍度，是不是也决定了这个人能不能干好一个自由职业的事儿？ 倒也不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他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有财，但是呢我对钱不是特别有欲望，对吧？然后呢那我要干一个自由职业呢，我往往会搭一个人。就是我让一个人拿鞭子抽我不就完了吗，对吧？就是我让一个人拿鞭子抽我就完了吗，对吧？他会，就是有很多人他们的工作或者他们挣钱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他可能是为了小伙伴，为了他有很多责任，这时候他可能就会有动力去做下去。 我的意思是说，自由职业有可能是吃了这顿没下顿。 对，是这样的。 有可能是在初起的时候啊，还没有太多的经济收入， 那么你扛不扛得住？ 但问题在这儿，就是你能不能评估自己在未来能有经济收入，这件事儿是很重要，这不是扛得住扛不住的问题。 那一开始大家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肯定认为未来能养活自己。 不一定，就是就其实我觉得自由职业还，它自由职业分成两种，当然一种就是我说你得有才华，有一点才华，比如写作的才华，比如说那个设计的才华，比如说这种啊，这种能服务到别人一些关键技术的才华，而大多数人都不一定有的这种。然后呢，这是一种啊，这种就是有才华最重要，就是他就能，他有才华一定他能知道能扛得住，嗯。就是他知道这个 有这自信呢，对啊， 有这自信， 所以不能是说，哎呀，我知道可能过几天我就开不了支了，我还要干这事儿。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 那有另外一种人，他不是有另外一种自由职业，他不是这样。他比如说我开个店， 嗯， 就两个人开个店，煎饼摊儿，对吧？这也是自由职业，贴手机贴膜，这也是自由职业啊。 嗯，算 吧，对吧？ 尽管跟我们理解的那个白领辞了职去天桥上贴膜这不太一样啊， 对吧？做那个鸡蛋灌饼这也是自由职业啊， 算吧， 这个确实是自由职业啊，对吧？嗯，这种自由职业就它不一定靠才华，对吧？但是这种自由职业就得靠自律了 啊。 嗯， 但是它也应当就是说做好未来能挣钱，但是现在得扛一扛的准备。 对， 是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每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一样。 对，然后 扛不住的话，趁早。 对，还有一些扛不住的人，他是这样，他是在自由职业之前，他先拿到一个大单，知道吧？就是拿到一堆大客户，然后呢，你手里至少说这堆大客户就能养我三个月、半年。 你看， 然后我再出来干。 所以啊，综上所述吧，第一个啊，咱们要有才华，要有能力，是吧？第二个呢，也就是说，咱们得持之以恒，对吧？你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可以作息没规律，可以对时间没有太多的管理能力，但是你要是持续的作息没规律也可以，是吧？坚持干这件事儿。第三个呢，就是你要么有一笔这个风险备用金，要么自己心理承受能力很强，要么呢一开始就能接着大单，有一活儿，对不对？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度过比较艰难的时期。如果没有这几点的话，或者说缺那么一两条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上个招聘网站再接着找份工作吧。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还有一种工作方式啊，叫做斜杠青年，当然也包括斜杠老年。大家知道有一家著名的投行叫高盛吧？高盛。高盛的下一个 CEO， 大家想得到他白天去公司上班，晚上干嘛吗？晚上去酒吧打碟。稍后我们来说这事儿。但我想他肯定不是去喝着阿里山的姑娘打碟啊。这个人呢，他是高盛的下一届的 CEO， 他的名字呢叫做保罗·所罗门。这个人啊，他已经不小了，56岁了。那么他在华尔街呢也是风云人物，白天呢去公司上班啊，晚上呢就到这个纽约啊、迈阿密的各大夜店去当 DJ， 而且呢他还有自己的单曲呢，所谓这个斜杠老年。而他的年薪啊，如果说转正之后啊，按照现在这个 CEO 的年薪，基本工资200万美元，总薪酬2400万美元，他肯定也就这个上下，不会相差太远，是吧？他这个人呢很有意思啊，他除了打碟还喜欢滑雪，还有陪女儿做瑜伽。他说要在两者就工作和生活当中啊找到平衡。此外呢，他还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电音圈啊非常的活跃，参加什么 MTV 欧洲音乐奖的颁奖典礼，和一些著名的音乐人、娱乐公司的老板一起合影，一起谈笑风生。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看呢？ 咱们这儿投行下了班如果去夜店的话，可能干一些跟他完全不一样的工作，是吧？ 嗯， 你看看人家是吧，去那儿打碟去了，而且打得还不错，投行 DJ 两不误，华行、你评价一下。 也有，咱们这儿也有，咱们这儿有一个著名的，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连续剧叫做《欢乐颂》 啊，《欢乐颂》知道， 《欢乐颂》的作者叫阿奈， 嗯， 他这个作者是， 你是说的那个小说的作者， 对，小说的作者叫阿奈，阿奈他其实从来不以真名示人、然后给他的那个背景描述是某上市公司的总经理 啊， 嗯。他就是那个，他最新又写了一个，要马上就要出来，叫《大江大河》吧，就还是叫、就是讲那个改革开放的，马上要拍成电视剧了。 我知道，就是刘涛也在里面演嘛， 啊、 还有王雷，对， 嗯对， 嗯， 然后那个他就是，你看他写的那个小说也很好看，然后里边的故事也很真实，他就而且他也是上市公司的老总，估计也是对吧？运营了很，就是干了很长时间的这种。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想到另外一位作家了， 嗯。海岩是吧？ 对、 对， 是吧、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想到另外一位作家了。 谁啊？ 冯唐啊。 啊，对， 是不是？ 对， 他们好像也在这个其他的圈子里面干的也还风生水起，是吧？ 对，对， 嗯，那看来这不是个案呢。 对，这不是个案。对，就有一些人他是有这个才华的。 嗯，那你分析分析，为什么他们有这种才华，或者说有这种经历？我们两头啊，一个说才华，一个说经历。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智商高，我觉得这件事是没办法取代的，就不是靠练习能练出来。他们就有些那些人就是天生智商高。 嗯， 像冯唐就是天生智商高 啊，就是得够聪明。 对， 就刚才所说的那个能力得够强。 对，对。然后智商高完了之后他精力旺盛， 嗯， 精力旺盛，然后每到一个新的领域能快速的在这个新的领域进入到前20%那个能力的圈儿， 嗯 嗯，然后就可以了。 哦，但是你看啊，我们刚才聊的这些呢，他们其实更多的还是好像成名之后被大家知道他在打碟，是不是？ 嗯， 但是人家有这兴趣爱好肯定不是他当了个某某 CEO 当了某某老总才有的， 嗯， 一定是很多年了， 嗯， 也就是说他可能在默默的耕耘他的爱好的时候他还微不足道呢，还不为人所知呢，还默默无闻呢， 嗯 嗯，所以你要说他的能力足够强吗？还是说他 能力肯定足够强， 嗯， 就是他的那个，你像冯唐的写作能力，他冯唐不是说嘛，写作有金线嘛，对吧、他那个金线他也知道他自己占几斤几两嘛，他那个写作能力肯定足够强，然后你可以协和医院的医生，对吧？协和医科大的毕业生，然后又是投行，也是投行的，对 对啊，他做咨询嘛，后来 对， 做咨询公司嘛， 对吧？那过去还有鲁迅呢，对吧？也是、对吧？学医的，后来当，对吧？然后又那个写作，当作家写作，嗯，所以这个，反正我就是觉得，就是一个就是能力足够强，然后就是足够聪明， 嗯，好，所以不是我们所能学习的吗？ 我觉得挺难学习的。我觉得一个人就是这些案例，你就听着开心一下就行了，就嗨一下就行了。我觉得你能在一个领域做到很牛就够了。这个 啊，就是少数人他能跨界，而且做的都还比较不错， 对， 是吧？那只是少数人， 对， 不要用来误导我们。 对， 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的斜杠青年呀、啊， 嗯， 对吧？就是他白天上班，他业余时间还干了一个他的兴趣爱好有关的事儿，干的也还挺好，只不过还没有达到所谓的某种高度而已嘛。 嗯， 那不也干挺好吗？ 啊，那兼职可以，就兼职干干可以，倒也没什么。就是他没必要说我这事儿一定要做到一个高度嘛。 但我想，就是刚才咱们举的这几个例子，他们也没有想在兴趣爱好上就一定要什么著书立说啦、什么成为这个圈子里面的这个顶尖人物，可能也没有一开始那么强的功利心吧。 嗯，肯定没有，但是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能力几斤几两。 嗯。 就是他们知道自己能力，对于可以挣钱，对吧？我写作，我写个小说，就好多人爱看， 嗯， 对吧？就能卖钱， 嗯， 我就能拍电视剧， 嗯， 这是你那个写作水平是能看出来的。 但我 打碟的水平也是 倒是有不同的观点。我觉得可能他们一开始不会太功利，或者说这东西能不能够挣钱，也许不是他们考虑的范畴。 不，但是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甭管挣不挣钱， 他们只是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不是，甭管挣不挣钱吧，他们至少知道他们有这个能力。 嗯， 就是 他们相信自己吗？ 但 这种能力也不是相信自己，他们有客观的评估，这不是相信自己的，这就不是完全，就是所有的这些能力都是有客观的社会评价的体系的，不是说我自己认为行就行的 啊。你觉得不是？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是， 因为冯唐也说过，冯唐专门讲过，写作是有金线的，就是过了那个叫做内行者动若观火，外行者看若隐若现。 嗯。 啊，是这样的，能力都是这样，能力的成长都是这样的。在一开始，很多能力都是一开始你以为你就能干，但实际上你根本就干不了。比如说讲课就是， 嗯， 对吧？我还没当培训师的时候，我一看讲挺好的，我也能讲。结果你真的去讲，你就发现这个很多问题。所以你是他其实有一个能力提升的一个步骤的，他不是说认为自己行就行，他一定经过了练习，一定知道说，哎，我这个能力是能达到某一个水平了。 嗯。当然他们肯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 对， 只不过呢就是说自己的这个作品被大家所接受的程度有多高，我不敢说他们之前就能预见到啊，预见到，但是呢肯定是自己在兴趣爱好这个领域也是不断地在精进的， 对， 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至于后来得到什么样的评价或者说达到什么样的水准，那就是看机缘巧合，也看他们啊当时所处的环境等等吧。哎呀，这么一听确实好像聪明的人跟我们不在一个维度上哈。 对对对。 那我们可以降维打击他们吗？ 你可以把他拉下来打击。 怎么拉下来啊？可不可以成为我们所学习的榜样啊？我觉得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干的都很不错。 不，我觉得不是，倒不是这个共同的特点。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的切换能力很强。就是其实你有想过吗？就是你从一份工作切换到你的另一份工作，或者切换到你的另一份爱好，如果这两个关系不大的话，其实是很耗费精力。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第一份工作都干不好，天天被老板骂，被同事这个也那个这个是吧？那我哪有功夫或哪有那个切换的能力到后面的兴趣爱好或者说第二份工作上面呢？应该是第一份工作我比较胜任了，再加上可能我多线程工作的能力还比较强，才能够达到目前的水准。 嗯，对，差不多 啊，咱们达成统一意见。 嗯，但也有的人是这样的，就第一份工作是在混日子， 第一份工作不务正业是吧？ 就不是在混日子嘛，对吧？ 然后 找了一个对混日子，然后有第二份工作挣好多钱， 是有这种， 有这种， 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是吧？这有好多人也干这事儿啊，比如说上班炒股，对吧？这是一些人干的活儿。第二，可能外头还干一公司呢，是吧？上班的看似很忙，都通过微信在指挥自己另外一家公司的人在干活呢。 有这种，我曾经原来就知道有一个某通信运营商的一个他的员工，他的评价是打分是 D， 就最差的。但是他有淘宝店，年营业额大概其实几千万的营业额。 你看是不是？他又要那份工作，要那个地位，要对外的那样的一种所谓的称呼。但又没有放弃自己在外头捞钱。我觉得这种吧，你怎么看？ 就是说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公司愿意养他，那肯定是公司有愿意养他的这个道理。 但我想说的呢，就是欲望是无止境的。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最后想问华欣，如果在斜杠和自由职业之间要做一个选择的话，刚刚毕业三四年的年轻人，你建议大家做哪个呢？ 自由职业和斜杠， 就一份不辞一份辞。 我一般稳健一点都是不辞。 不辞。 对， 我也同意啊。特别是什么呢？前一段时间我不是介绍过一本书嘛，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日本的著名的猎头公司的这么一位负责人写的。他为很多人都找到好的工作了。我记得书里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经济形势不太好的时候，不要随便跳槽。 不是，但我觉得这跟日本 因为他们从日本那个环境过来， 日本企业文化有关系。就日本的企业文化就是不随便跳槽的企业文化。 但是他倒没有说日本的这种文化的影响，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你的身价价码也比较高。在那个时候跳槽呢对你来说是划算的，而且呢各行业都很景气，

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13点02分，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华兴，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情况啊，该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30岁的一位已婚女性，她说30岁是一个分水岭，现在上班的工作状态挺安逸的，和同事相处融洽和睦，但目前的任职状态还是基层人员，工资够养活自己，家里条件还不错，有房有车有车位。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有房有车不是特别好，还得有个车位，这才比较理想，是吧？要不然每天回家还得找车位。最终呢，就是家庭条件不错吧，老公工资呢养家也够，双方父母也不用他们操心。现在呢，就是公司内部啊有人员异动，公司领导想让他去接管另一个不太熟悉的部门。他说如果去了，对我在这个行业的成长是有极大帮助的，但是自己完全不熟悉，一切需要重新开始学习，可能会比较忙。自己现在很矛盾，一怕自己做不好，二怕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同事，现在的同事相处很好，工作环境轻松有爱，我到底要不要去新的开始，新的尝试呢？大家怎么看？他过的工作可能是很多人都非常羡慕的工作，生活。他现在还想换一换。 他想换是因为那个新的工作带给他什么样的价值呢？ 他说到的价值是对他在这个行业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这是 他如果不换，对啊，所以我们就会要问，就是假如不换也能对他的行业在行业的成长有更大的帮助，会做一些什么？ 不换貌似他没有。 好，所以那么再回过来，其实他现在出现一纠结，这纠结就是第一个，A 一个价值是有成长 ，B 一个价值是关系好，人际关系好。所以那我们就会去问说，人际关系好更重要还是有成长更重要？他得选一个， 选一个。抓阄。 对，不是他自己得看，就假如 自己想一想。 对啊，假如一个工作有成长，但是人际关系不好；一个工作没成长，人际关系好，哪个更那什么？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这个。你知道，就很多价值，就是比如说人际关系，比如有成长，比如说能挣到钱， 这个价值它分成两个部分，能拿到一个部分是我不需要外在的给予，我自己努力就能争取到一部分。 嗯， 还有一些呢是我必须得有外在的给予，我才能拿到这个价值，满足这个价值。 需要领导， 需要团队，需要公司，需要平台，对吧？ 嗯， 那么我们就会问了说，刚才我提到了，对吧？成长和这个人际关系，哪个更需要？就是怎么讲，外控因素更大，哪个内控因素更大？ 外控因素，内控因素， 对， 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说，你要成长的话，靠自己还是靠别人？ 对，当然，一个人说我要成长，同时也既可以靠，既能既要靠自己，也要靠别人。只不过，那对于有的人来说，别人可以不靠，我全靠自己也行。 嗯 嗯，所以哪个外控因素更大，哪个内控因素更大？我觉得这个他需要评估。然后呢，他选择一份公司，应该去找那个外控因素能给他价值更多的那样的公司。 嗯。 对吧？比如说我要是挣钱多，就必须得外控因素更大才行。那我就得去找那个，我如果就图挣钱多，那我就找那个挣钱多的公司。 嗯，从他刚才的分析，他肯定不图钱， 嗯， 家里各方面都比较不错了， 嗯， 对吧？ 嗯， 所以图的是内心的这种舒适， 嗯， 以及自己价值的提升， 嗯。 我觉得他是在乎这两点的， 嗯， 但是这两点呢，就是要分成一个这个单选题来选了，只能选一个了， 嗯， 另一个是未知的， 对， 啊， 嗯， 这就有点难为他了， 嗯， 他是不是还得要做一个测试啊？我到底在乎的是什么？我现阶段或者我未来 我在乎的东西是什么？倒不一定是测试哈，就测也测不出来，就是他应该做一个叫，假如这个缺掉了能活，那更痛苦，还是那个缺掉了更痛苦？ 嗯。 就是假如说我这个一个环境人际关系都特别差，但是这能逼着我更好的成长，这样我比较痛苦，还是说哎人际关系比较好，但是在这个环境里边好像也没有更好的成长，哪个他能让他觉得更难受更痛苦， 嗯， 他选择那个不痛的就行了。 我是这么分析啊， 嗯， 我提供一个思路，我们反推，因为他现在呢才30，有房有车有车位无贷款， 嗯， 父母不用操心，老公工资也够养家了， 嗯。 那么是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背景， 嗯， 使他过着这样的生活呢？我为什么就不行呢？别人为什么就不行，而他可以呢？ 嗯， 对不对？ 嗯， 他又说了，我30还是一个基层工作人员， 嗯， 那要靠你的心机，你是实现不了这些条件的， 嗯。 换句话说，可能你老公也好，或者你自己家底儿还比较的， 嗯，或者就命好呗，正好该在那个该那什么房价低的时候买了房子。 那也因为他当时家里拿出这笔钱来啊， 嗯， 对不对？ 嗯， 好，所以就说你过上这些幸福美好生活的基础，并不是因为你有能力， 嗯， 大概率是这样啊， 嗯， 并不是因为他个人有能力， 嗯， 嫁了个好老公啊， 嗯， 或者说爸妈很好啊，拼爹呀，啊 嗯， 对吧， 嗯？ 或者说。老公爸妈也不错呀， 嗯， 并不是你， 嗯， 但你想一想，当然我们祝福啊，家庭和睦啊，这个婆媳关系都非常好， 嗯， 但是你要想的是， 嗯， 你自己有没有抵御风险的能力？ 嗯， 我不是说这个给你制造一些恐慌的情绪啊， 嗯， 比如说家里的经济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动， 嗯， 啊，或者家里人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 嗯。 啊，你可以猜测， 嗯， 你可以去想象，尽你想象，我只能说到这两步了。 嗯， 那你靠什么养活自己或维持现状呢？ 嗯， 或到时候家里需要你的时候，你怎么来给家里减负呢？ 嗯， 你是不是需要提高自己的职业竞争力，或者是说去让自己的事业比较有成长？ 但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成长这件事儿不是外求的，就是他说那另外一家公司能给他成长，成长这件事儿是先内求后外求的。 是。当然我们很多事情做选择的时候都要考虑内心的声音，是吧，内心的动机， 嗯， 但是还有一些我们要现实一点啊，对不对， 嗯， 你家里这环境是挺好，但是生于这个安乐呀， 嗯， 是吧， 嗯嗯， 是生于安乐， 死于安乐，生于忧患， 啊，生于忧患呀，死于安乐呀，你考虑， 嗯， 你未来万一有点风吹草动了，你家里有些变化了，你怎么办呢， 嗯，所以我们最开始不是谈了斜杠或者是 啊， 对，他可以先斜杠啊， 斜杠 他没必要去，没必要说我跳到一个也许那是个火坑呢，这谁知道呢，对吧， 嗯， 就在人际关系非常恶劣，然后都竞争都很狼性，虽然有成长，但是他可能完全不适合，他可能跳到那儿， 嗯， 他以为现在的工作叫温水煮青蛙， 对吧？然后对吧？他就叫温水煮青蛙，然后熟了就怎么样？跳出去了，就跳出去和废水啊！外边、你这里边是温水，一定是因为外边有火呀，对吧？ 但我觉得你也可以做一些调查，因为毕竟还是在公司内部嘛，领导给你另外一个机会嘛，你可以去做一些调查，说这岗位对你有多大挑战，人际关系怎么样？因为他还是很在乎这人际关系的。 对对对对， 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他也是一种。就是比较好说话的呀、比较好和人沟通的这样的一种人、对吧？所以呢你先做一些调查研究，如果说这块不是特别冲击你的底线的话，反正我举手支持你去啊、支持你去。当然可能过一种跟原来不一样的生活和工作的话呢，你还是要有适应能力，因为毕竟原来比较安逸啊、比较清闲啊、现在一下子可能各种压力啊来了，你有好多要学的东西，难免会有一些挑战啊、这个可能有个适应期吧。哎呀，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挺羡慕你的。 还有车位， 还有车位。所以你想啊，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当然每个人呢也都有自己的焦虑啊、困惑、选择性的难题。好，送给大家一首歌，稍后见。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偏爱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咒语。 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在职场帮帮团听到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的《胆小鬼》，怎么让我想到了办公室恋情呢？还行，像不像？你坐那头，我坐这头，是吧？紧紧皱眉，嘴角微微一翘，下午去哪吃饭啊？ 不知道又在想什么。 好，有空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在这里做一个。 预告啊，在下周日的时候，我们的节目会邀请一位心理咨询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办公室恋情的话题啊，稍后见。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再来为这位朋友支个招。这位朋友目前怀孕6个月了，那么他在一家商业银行做信贷方面的工作。他说啊，我们部门的领导要拆散我所在的团队，但是我越级和行长说了情况之后呢，部门领导的阴谋被拆穿了，团队不解散了，但团队同事坚持要离开。这样一来，他们跟进那些比较难以处理的客户都得移交给我来处理，也就我一人了。我应该如何拒绝接手这个烂摊子，如何转为单纯的管理岗，不要再跟进这些营销的事宜呢？谢谢。 嗯，我觉得问题在于这儿啊，就是说他之前越级搞定了这个事儿，没跟他那同事产生一些合作。就不是大家合伙一块弄的，肯定是他自己一人弄的，这是一个。然后呢，分析来分析去，其实分析过去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的未来怎么办。他现在是怀孕6个月，也就是说再有4个月他就可以把这产假给休了，对吧？忍一忍。 嗯，忍一忍是吧。 嗯。 就是领导要拆散他不同意， 嗯， 最后团队不解散，但是 就跟解散一样， 自行离开了。 对，就跟解散是一样的。嗯。 那么我想问的是，你的同事到底站哪边呢？ 对，我觉得也是。对，他没跟他同事形成一个联名，怎么样？ 啊、 嗯， 还是说在他们眼里认为您有一点奇葩呢？ 对， 是吧？ 嗯、 当然，他写的是奇葩的领导啊。 嗯。 所以你们中间的关系只能用2个字“复杂”来形容。 嗯。 具体呢，我们站哪一边，我们也不知道。 嗯。 因为只看到您自己的这种说法。 嗯。 所以说，把这一切都抛开吧， 嗯， 反正还有几个月啊，您就要生宝宝了。 对， 我们还是以宝宝为重。 对，所以你这个，所以你这个事儿吧，就这点麻烦是有头的，它不是完全没头没尾的麻烦。 嗯 嗯， 是。那么，至于生完孩子之后，那再说吧。嗯、 对对，就这意思。 就这意思是吧？ 嗯嗯。 这烂摊子呢，确实让你一个人来接也有点说不过去。 然后呢，对于这么多烂摊子，他还可以有办法，就是挑其中重要的、要命的、嗯、然后先处理那要命的，然后其他的就直接跟领导说，你看这时间不够啊什么之类的，看情况、 嗯、我觉得领导可能也能够理解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毕竟 还真不一定，你知道吗？我那领你都已经跟我这越级了，你越级搞我了，我还理解你？我肯定得给你穿小鞋你知道吧。 不是，我说的理解就是，你看你有孕在身，然后呢在做这么难的事情，你肯定也做不到特别好的这个状态，特别让我满意的状态、 嗯、 所以说其实你做到什么程度，在你的领导心里肯定他是有数的。 所以反正我觉得就是假如我们， 你不要太难为自己。 对，假如我们以恶意来去揣测的话，就你都已经这个越级了，然后你领导也知道了，然后这些事儿全都知道了，其实他在这个公司的职业生涯其实差不多已经结束了，只不过是因为他现在怀孕了、 嗯、 他再去换其实已经没有其他机会了，他只能先忍了。 嗯， 就说不好听点就是。 是，其实我们不太主张大家越级去反映一些问题、嗯、这个确实 对职场的 风险非常之大。 职场的一个忌讳就是这样，就上对下可以越级，下对上不能越级，这是一般是职场的一个、 嗯、 算是一个潜规则吧。 嗯，当然这种规则呢，我觉得有时候也得一事一议啊。 对对，对， 比如说哈、啊，有些领导他不考虑法律法规的问题， 对 吧？ 对， 你比如说有骚扰的行为啊，有这种严重违法违纪的行为，我觉得你还是要保护自己的权益啊。 对。 当然像这种就是关系上的问题，或者说分配工作上面的不同意、嗯、不满意， 就这种你要是越级就要做好越级不成功以及后续 就要做好越部门的准备， 对， 换一个部门去工作， 越部门越公司的准备 是吧？ 对， 可能这段时间他可以慢慢的琢磨琢磨，就是在这个行里面啊，银行里面还有哪些其他的部门能够要你。 嗯 啊，要不然以后可能在一起也比较难堪一些。 嗯 嗯，是。好，那像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你遇到，换下角度啊，换下角度，如果你遇到越级反应问题的下属， 又该怎么办呢？比如同样一个事儿啊，领导来咨询，你好，我在一家银行任职，我有一个下属怀孕6个月，我因为某某原因想要解散他们的团队，他们团队不行，结果呢他在大领导面前告了我一状，请问以后我该怎么管理他？谢谢。 啊，正常情况下就得给他就得跟他好好沟通沟通了哈，就得点醒他，这不能叫跟他沟通沟通，就他也许那个他作为那个下属也许要跟他的沟通不了， 沟通不了你也得沟通是不是，那万一谈崩了呢？ 就谈崩了就得 谈崩了也得沟通， 谈崩了 要不然的话怎么知道会谈崩呢？ 对，我要是那个领导，假如有一个下级越级跟我去要去搞我这事儿，我不记小大账本我也得记小账本，领导都是这样的。 那 就是我不是就是我肯定得先说我到底哪儿对不起他了嘛，对吧？对吧，我先 到底有什么误？ 对，我先反躬自省，对吧？我到底哪儿那个反求诸己，我到底哪儿对不起他了？我得先琢磨琢磨这事儿，我不一定跟他沟通，但我先得琢磨琢磨这事儿。如果我没什么地儿对不起他，他就要诚心那个，对吧？搞我，然后到我的上级那儿去搞我，那我就是就我就觉得这是就这是个价值观问题，还是个人品问题了，对吧？ 好，所以呢，先反求诸己，自己每日三省一下，我到底错在哪儿？ 对啊， 是吧？ 对， 我平时对你那么好，你在背后告我状， 对吧？咱不说我平时对你那么好，我平时没对你那什么，我大家都一视同仁，大家都差不多，对吧？我就比较公平。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大家为人处事的方法的问题，就是有的人说我跟你没法沟通了。就是我跟领导没法沟通了，我必须找一个大领导，我来说说我的想法。 那你就做好准备呗。你就做好万一搞不定的准备。 那就是说，如果碰到这样的下属的话啊，他确实不是人品的问题，他就是表达方式的问题，沟通方式出了问题。我该怎么来管理他呢？ 如果沟通方式出了，你就换个沟通方式呗。就假如你跟我面对面说不行，你给我写个邮件行吧？ 好。所以呢，反正这笔账是记下了。 对， 但是怎么来管理他也得因人施策了。因为毕竟这个人我们还是往好处想，毕竟这个人不是坏人，他毕竟没想就是造你谣啊，或者说告你黑状啊等等，他也就是这件事儿有不同意见。 就这个问题就怕你知道吗，这个事儿就怕这个什么，就是无法猜。就因为越级其实担心的不是说他不同意或者什么，就是你不知道他越级跟大领导说了什么，这才是最大的不信任，就当初就不信任的裂痕。 那我们还是希望所有的领导心胸都宽广一点吧。以君子之心去度下属之腹吧。好，谢谢华星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提前4分钟结束。下面呢有一个和大兴有关的一个小专题，我们一起来走进大兴美妙的动物世界。朋友们，明天再见。 这风跟心动更接近，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如果的爱情都太年轻，你是我想要才回去的风景。这别离 baby，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叫黑尾辣嘴雀，每年11月到南方越冬，第二年3月底到4月初离开南方，去东北和西伯利亚生儿育女，年年数千里往返，是典型的候鸟。在北京，